算太快。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，或许别人也看不出来。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，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。对，不知道是已经习惯了，还是爱。当初说坚持的心情，是不是还依然存在？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，我的春天还没有来。没有不要我头绪，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，正视着不同痕迹，告诉我爱情的道理。人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距离，偶这一起总算有些值得回忆。有些